对， 对吧？ 对 啊，我记得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之后生了小孩之后，我体会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原来常说的一句俗语， 嗯、 说使出这个吃奶的劲儿来了。 对 啊， 就是 小孩还真是一个特别天生就会吃的。 对，这是与生俱来的本事 啊。 对，这个不容置疑， 是吧？所以他其实吃下来就是当妈妈的可以放心，有这么一个不断的吮吸的过程啊，很容易就能够开奶，是吧？ 当然有特殊情况，那你比如说早产儿、 嗯、 比如说有特殊情况，我们叫有医学指征的、 嗯、 那么该加配方奶或者在儿科医生的指导下，那是特殊情况。 嗯， 除了有医学指征以外的都没有问题， 都没问题。 我们问那个上周在我在孕校讲课的时候我还提到呢、 嗯、 我们也经常会聊到这个，为什么人要长两个乳房， 嗯， 长那理论上喂两个宝宝都应该不是问题。 嗯， 那么如果一个宝宝都没有喂好的话，那么就从自身找找原因。 自身找找原因， 就这么神奇吗？ 是吧？ 对， 所以有的时候有畏难情绪吗？我这个因为我跟我们家属沟通的时候还挺好 的、嗯、 因为说很多的对孩子好、嗯、对妈妈好， 对 吧？对，都会有这种说法。 对对对， 之前还会有一些畏难情绪，是不是？ 当然在那个、绝大多好很多的这准爸爸准妈妈、 嗯、 你看那个我们因为我们医院孕校开展的比较好嘛、 嗯、 来听课的只是占30%-40%，那么其他那些人没有来听课的、 嗯、 可能在住院的时候一定是多少会有些差异。 嗯， 而且在讲课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到这些，那么每次在讲母乳喂养课之前的时候我都会提，我说现在这个在家里面，你们自从怀孕了以后，谁自己主动买奶粉了，主动买奶瓶了、 嗯、 啊？当然，别的朋友送的不算 啊。 我说就是自己主动买的，请举手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我问这个问题是什么，所以就如实的举手了。所以我说，如果举手的，先是小小的带个引号的批评一下，他们特别茫然。我说那你这买了这个东西，你就信心上面可能就会缺乏一点点、 嗯、 就怕万一要没有呢、 嗯、 给自己留有退路。我说你就不要想万一我说如果要别人送你的，那或者你已经买了的、 嗯、 你就藏到柜子里面永远不要看到。 好像妇产医院好像就不让，就是好多护士别让我看见奶粉啊，别让我看见奶瓶啊， 是这样的、 啊、是吧？ 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是调糖的妈妈、 嗯、 或者是没有分娩的在孕期治疗的，她带那种妈妈奶粉那种罐呢、 嗯、 和那婴儿奶粉罐很相似， 嗯， 还特别叫什么某某某那个牌子， 嗯， 你一看我们对这个特别敏感。前几天我在转病房的时候我还说呢，哎，我说那个27床、 嗯、 你这桌子上怎么会有奶粉呢？ 嗯， 他说不是孩子，是我自己喝的、 嗯、 哦，我说我们都 紧张了，是吧？ 都是职业病。 嗯，哎，那为什么说孩子不能第一口就经常会听见说第一口千万别喝着奶粉、 嗯、 是吧？ 因为是这样的，这个母乳呢对肠道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。 嗯， 如果就是有报道说你如果是不该加奶的，没有医学指征的，如果一旦吃了配方奶以后，它这个肠道环境在最初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的紊乱。 嗯， 那么你需要很长时间来再调整到原来的状态。 嗯， 所以在没有医学指征的情况下，你加了配方奶是真的是得不偿失。 嗯，而且好像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配方奶特别甜，小孩一吃呢，可能以后就不愿意吃母乳了。 对 呀、 啊，理论上一周之内的一岁之内的孩子、 嗯、 他的味蕾都是原始状态，我们尽量的就即便是六个月以后开始加辅食、 嗯、 也是加这种比较原味的东西、 嗯、 让他吃什么东西就是原来的味道是什么、 嗯、 让他初始的这个味道一定要建立起来。一岁以后如果再吃东西的话，可能再适当的加一点味。如果一早期你就给他加那么非常这个特殊的味道或者是重的口味、 嗯、 那对他的味蕾发育一定是不好的。 嗯，所以在这儿我觉得就是早期的这个信心一定得建立好，而且这种信心不是说遇见点困难哈就真就放弃了， 放在嘴上面的 是吧？ 对，也要放在行动上。 啊，首先我觉得不准备奶粉、不准备奶瓶也是一个，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啊，是吧？这样一种信心。 对对对，破釜沉舟嘛。 破釜沉舟。 对。 那在实际喂的过程当中，会不会也会出现一些问题？比如说我们在网上哈，这个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广告， 嗯、 什么催乳师的广告、 嗯， 我估计您也看见过、 嗯、 是吧？ 对， 对吧？有些人就说、 嗯， 哎呀，不行，我还是奶少，这个可能断断续续就断了。 嗯嗯。所以这我们在讲课的时候，就在孕校讲课，或者是在产后病房宣教的时候，也是如何保证充足的乳汁。 嗯、 那么首先几条特别重要的，最主要的就是